奇雁灵监制，小坤林配音，金神宝编剧。 傻咗啊！你点解无端端喺度笑？ 妈咪啊，买个波波俾我啊！ 咩波波啊？ 嗰个吓？就系佢哋而家抢紧嗰个啦！ 佢哋边个佢哋啊？ 耶！依个啊，依个啊！ 你讲乜嘢啊？电视机根本就冇开到，你猛咁指住个电视机话。话买嗰种波波，咁先嚟黐嘅事 啊！呢个啊，呢个波波吓。 喂，强仔，你系咪同妈咪讲笑噶？吓，妈咪根本系睇唔到波波，点解你话见到波波噶？ 我见到啊，呀，车下呢度企多人抢。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你真系见到？ 都系见到啦，妈咪啊，买个波波俾我啊！妈咪啊， 你唔好嘈住，等妈咪开咗电视机先。 你都不觉，头先我都知， 半年到啦，我只抽奖波波， 半年啊，抽 你 一 半。 好睇佢个样子，佢又似讲大话噶喎。强仔，嗱，你讲真俾妈咪听，你而家睇紧啲乜嘢？ 系都系就抢波咯。 咁嗰啲人系点样噶？ 好高噶咯。 系咪好似我哋咁样噶？ 真系唔似咯。佢哋一支车好白嘅，一支车就好黑嘅。 听佢咁讲，可能系睇美国篮球队比赛喎。强仔，嗱你唔好嘈吓，妈咪开咗个电视机一阵啫吓，一阵啫吓，唔好嘈啦，好快嘅啫，你唔好嘈啦，好快吓。 我唔明，仔啊！ 你真系好叻，依样写嘛。 好啦，唔好嘈啦，我俾翻你睇啦。咁奇都有嘅，几个电视台都冇打篮球嘅节目，而且明明生咗机添噶，佢点会话睇到人打波嘅咧？奇，呢样嘢你话点解释咧？唔通佢一双系鬼眼？今次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我都知道是的啦，买咁大梳蕉来找八姑啊。怎样啊？到底有什么事啊？ 娘，我的仔啊，他不知道为什么，那电视机明明没开到的，他居然说看到有东西、 啊。不开又怎会有东西看啊？ 所以不就是说奇怪咯。 他又没有说看到什么啊？ 佢睇到有人打波咯。 哦，哎呀， 佢系咪乱噏啊？想同你玩下？ 唔系噶，我睇佢嗰种神情唔系乱噏噶。事关佢睇到都唔知几入神。 哦，有啲咁嘅事，咁啊真系奇噃。 系啦，你话点解呢，八姑？我知你好识呢啲嘢噶。 哎呀，我啊只系识帮人拜神消灾解难嘅啫噃。 咁咪系咯，我怀疑阿强仔唔知系咪见到嗰啲污糟邋遢嘢啊？佢一味话见到，我话乜嘢都见唔到。阿姑啊，你话佢会唔会有阴阳眼呢？嗬？ 咁呢层啊，好难讲啦。事关我唔知佢究竟睇到啲咩啊嘛。 咪就系睇到有人打波咯。 净系睇到打波就唔算系咩阴阳眼嘅。事关阴阳眼系睇到鬼噶嘛。 我而家就系担心佢日后会睇到鬼啊。 呢层你又唔使惊，阴阳眼系天生嘅，你怀疑佢有啫，怕未必系嘅。 阿姑啊，你估佢会唔会睇到鬼而唔识得嗰啲系鬼呢？ 咁照计又唔会嘅噃。如果真系有只鬼出现，就算佢唔识系鬼啊，都会觉得奇怪噶嘛。明明见到有个唔同面口嘅嘢喺树， 咁照计又系嘅，佢净系见到公仔箱里边有嘢啫。 唔系咯，啊，不过咁啊，你想知道佢系咪阴阳眼呢，亦都好容易嘅啫。 哦，系咩？点啊？ 嗱，我即时请几只鬼嚟，睇佢见唔见到咁咪得咯。 搵几只鬼嚟？ 嗯， 你可以请。几只鬼嚟？ 你知啦，你知道我八姑做边行啦嘛？莫讲话请鬼啦，请神都得啊！ 吓， 嗱，等我装翻三次香，就可以请到佢哋噶啦。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哎呀，我听到毛管动起啦！哎呀，唔好啊！ 使乜咁惊得噶？我请得佢嚟，一定送得佢走嘅。试下好唔好啊？ 唔好啊，唔好咧。万一赶极佢都唔走嗰阵，就大件事咯。 有主贵主，无主贵庙，佢点会唔走得噶？哦，咁你惊就冇办法啦，啊？ 你同阿强仔去咗边度啊？搞到而家先翻嚟嘅， 咪带佢见嗰个八姑咯。 啊？咩？你系讲嗰个文米婆啊？见佢做咩？ 想问下强嗰种情形系咪叫做阴阳眼咯？ 咁问成点啊？ 冇乜点啊？佢话要请几只鬼嚟试下强见唔见到我，我梗系唔肯啦。无端端惹啲咁嘅嘢，有咩为啫？ 嘿嘿，你呢次系最正。如果阿强真系阴阳眼啊，就唔使请都见到鬼啦。你话咪多余啊？ 喂，你估阿强有冇见过啊？嗱， 照计佢见过啊，实会讲嘅。 最怕佢唔知嗰啲系鬼啫。 就算唔知啊，佢都应该识得惊噶嘛。见到个披头散发，嗰条脷伸咗出嚟，伸到成尺长嘅，啊，真系。是人见到都会呱声啦。 嗯，唔知系咪只只都系咁样嘅啫。 咁呢层你又唔使惊。嗱，佢而家咁嘅情形呢，我谂同睇电视一模一样。问题只系有冇开到机嘅啫。 咁啊够奇啦，唔开机能够睇到电视嘅，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唉，咪梗系冇人信啦。不过呢样嘢呢，好定坏都未知嘅。 咩啊？你想好在哪里啊？ 好难说。啊，我看他这类呢，就显然是特异功能。 啊？特异功能会怎样啊？ 哎呀，会怎样啊？ 如果特异功能啊，能够见到地底嗰啲宝藏咧，咁你咪会死噶嘛？ 哎，发梦冇咁早啊！哎，咪谂到连你都黐埋啦。 哇、 啊！ 医生啊，喂，佢系咁望住嗰个未开嘅电视机啊，话见到嘢啊！ 陈生，由佢，唔好阻止佢。 哦。 啊，两个啊，我哋两个都唔认得系个两个，好嘅，好嘅，好嘅。 医生啊，咩佢就系咁样经常对住个电视机，就系咁样噶啦，冇人知道见到乜嘢噶。 佢而家好似睇紧日本嘅商榷大赛。 你点知啊？ 佢话两个唔着衫嘅大肥佬啊嘛，话佢哋喺度打交啊嘛， 咁点解唔开机佢都睇到嘅啫？ 我睇佢而家睇紧嘅唔系电视节目，而系东京商榷大赛嘅现场。 吓、啊？东京离香港咁远，佢点会睇到啊？ 呢种现象叫做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 冇错。有啲人系有呢种特异功能。好难解释，正如你个仔一样。 点解佢会有呢种感应？ 哦，呢种叫做潜力，理论上人人都会有嘅。不过有啲人就非常之隐蔽，但系有啲人就特别显露。所谓第六感呢个名字，你听过未？ 听过。 佢呢种能力就系属于第六感啦。 哦，系啦，医生。你估佢有冇办法睇到地底啊？有啲乜嘢啦？ 咁就好难讲。佢第六灵感一到，咪可以睇到咯。 阿陈生， 你唔系想利用佢有呢种力量做你搵钱嘅财路啊嘛？ 唔系唔系，唉，我只系随便问一下啫。 唔系就得啦，因为多数都唔成功的。 快啲啦！做咩十四嘅牌都请唔到只出嚟噶？学识都冇用啊！ 系咯，快啲啦！ 做咩啫？而家睇清楚做唔做牌啊嘛？ 而家输唔切咩？暂暂停咁真系。 系咯。啊，你阿强仔啊，真系定性喎！啲人坐喺度咧，粒声唔出咁，连电视都唔睇喎 吓。我早就话咧，咁样嘅细路啊，唉，真系好少有嘅。喂。你陀住嗰阵时究竟食过啲咩啫？ 系咯，食过啲咩啊？ 乜嘢啊？咪日日喺屋企打坐啊？你信唔信啦、啊？哎呀，信你先奇啊！边有咁定性嘅啫？嗬？喂，喺排队喺度打坐 啊？系咯，喂，你咪挂住讲啦，打牌先得噶。 系咯，同啲咁嘅人打牌啊，即系命都短几年啊！仲系打八圈，打到天光都似。 强仔，点解你唔开电视睇啊？ 我睇人哋打牌啊。 吓、啊？睇我哋打牌？ 系咯、啊。嚟咁远嚟咁远。睇、啊。喂，埋嚟啊，强仔，等我教你打麻雀啊。 系啊，大啲呢方佢唔识咩？佢都见惯我哋打牌噶啦。 你教坏佢啦。 喂，强仔啊，你识唔识字啊？ 三个字我就唔识，不过我知道依依有两个。 哎、hey, ，你唔好讲晒我啲牌俾人知得噶。 哦，真噶？我真系有对红中，有对北啊。 哇！唔话你哋知，问多做咩啫？ 姑姑有两只八，个牌是我识噶，教完嗰只，妈咪教过我噶，恭喜发财嗰个八。 喂，系咪真噶？ 系啊，吓，点解佢会知道噶？坐咁远，点解睇到啫？ 哎呀，快啲打啦！你听佢讲啦，佢撞口挂嘅啫。 好呀，佢接翻嚟哟。 喂喂，你去边啊？ 我去开门啊！ 你唔好留你开门啊！ 喂， 爸爸知啊？ 佢点知佢爹哋翻紧嚟啊？ 我见到噶，爹哋。 哇！ 系、啊、真噶？ 咩做咩打开个门啊？ 咩咁好嘢啊？ 我开只门俾你啊！ 哦，得唔得？得唔得？ 打啦！ 哇！系、啊，黄仔。喂又嚟送錢俾我老婆啊？ 送唔送錢咧？打完先， 佢送俾我哋都唔俾 我哋攞走嘅。不過強仔咧好嘢，知道你翻緊嚟真係唔簡單，分秒不差。 佢係咪佢聞到你陣除啊？ 狗咩？ 好。不过佢有千里眼就真嘅， 五爷咪听佢乱噏啦，嗰排啦， 系咯系咯，喂，因住做相公啊吓，喂，同仔啊，喂，啊，系，日房同爹哋攞对拖鞋出嚟， 啊， 强仔真系听话，我哋阿 B 仔咧有佢一半咁啊好啦， 靓仔好啊嘛， 做咩啊？ 做咩 啊？吓，咩事啊？咩事啊？ 做咩啊？ 咩事啊？喂，咩风声声咁走出嚟啊？ 系啊， 都 唔使惊，唔使惊吓，妈咪揽住你。 快 咩事啊？ 面仔都青晒啊，系咪吓亲啊？ 咩 事啊？ 做咩啊你？好食啲白米。你爹哋啊，斟杯热茶俾你饮下啦，快啲啊！ 哎呀，因咩事突然间惊得咁紧要啫？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啊！啊系啊，你有冇保英丹啊？有啊，俾佢食啦，佢吓落亲啊！ 做咩突然间惊得咁紧要啊？啲手仔都冻晒， 系咪有老鼠啊？ 系咯，系咪有老鼠啊？ 我哋呢度从来都冇老鼠、曱甴嗰啲嘢噶。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头先系啱饮嘅啦，嚟嚟嚟，系唔会太热嘅，嚟嚟嚟，饮饮 下。饮杯茶先吓，唔使惊吓，饮啖茶啦。 嗯， 饮啦。喂，爹哋啊，睇下仲有冇保英丹。 哦，好好好。 喂，唔好意思啊，俾强仔搞翻晒。 唔使客气啦，细路仔系咁嘅啦。睇佢做咩先啦。 系啊。 诶，有啊有啊有啊。 搵到啦，搵到啦。 嗱嗱嗱，我用冻滚水开咗保英丹啊，俾佢饮啊，饮啊饮。 嚟嚟嚟，强仔听话吓，饮咗佢啦吓。 饮咗佢先吓，乖乖吓。 嗯，饮，嗯，乖啦。 系啦，哎呀，乖强仔真系乖，系啊，唔使惊唔使惊吓。 喂，爹哋啊。陪佢入房瞓下啦， 我嚟啦，嚟啦，强仔，嚟，爹哋陪你入房啦，做咩？ 你惊得咁紧要啊？ 吓，咩唔惊啊？ 惊， 唔使我惊嘅，你惊乜嘢啊？爹哋妈咪都喺度，又有姑姑又有姨姨喺度，唔使惊喎吓， 唔使惊噶， 听话啦，同爹哋入房。快啲，翻入去求家猪，阵间冇事噶啦，唔好随住妈咪 啦，爹哋唔俾啊，爹哋唔俾啊。 做咩啫？细路做咩喺边度揽住妈咪啫？喂，我睇佢有啲唔妥啊，佢好觉噶。强仔啊，话俾妈咪听，你咪见到老鼠、曱甴啊咁啊吓？如果系呢，叫爹哋捉晒佢哋好唔好？ 你见到乜嘢啫？ 知道我知啊。 你见到乜嘢啊？ 细路，咁咪你做咩咁惊啫？ 啊！ 我 话 我做乜嘢啊？你 吓？ 喂，你望住房度。房度做咩啊？吓、啊！ 我睇下长姐姐做 咩？你玩 姐 姐做咩啊？ 仔啊！喂，你话见到个姐姐， 做边个姐姐啊？ 细龙，爹哋间房都冇人， 系咪眼花睇错咗啊？ 长仔，系咪啊？长仔？吓，长 姐喺房门后面睇到啊！ 吓、 啊！吓、 啊！ 咁难见啫， 本都埋啊！ 系咪真噶？喂，爹哋啊，你去睇睇。 我睇。 去啦，成日开晒啲灯啦。 好好好好。 哎呀，哦喂喂，啊，不如收场啦。 哎呀，好唔好打啦？ 你走啦， 你都系收场啦，第二个第二个啦， 再打个啦， 你个仔吓亲啊，早啲行咗瞓啦。 系啊系啊， 咁唔好意思话， 诶唔使执啦，唔使执啦，摆住得啦。 哦哦哦， 咁你执啦，我哋走啦。 唔打啦。 哦，第晚次打过啦， 第晚先嚟过啦。冇嘢啦嘛，我哋走啦。 唔好嘈啦， 冇嘢冇嘢。 咁喂。我哋都走 咯吓，系啦，大胆再走啦吓，早走啊吓， 唔好意思啊吓，唉，搞到你哋冇晒人。 拜拜，早走。喂，阿凤啊，不如抱阿强仔入房瞓啦。 吓？啊，我唔中意见我姐姐喺屋企，就唔中意啊。 喂，生啊，强仔可能。即系见到嗰啲嘢喎。 照咁睇啊，真系唔到你唔信喎。最初我以为佢只系有特异功能嘅啫。哇，点不知佢而家连嗰挺嘢都见到， 哇，咁搞法真系永无宁日噶噃。 咁咪系咯，而家就话见到嗰个姐姐啫，点知佢第日仲会唔会见到其他嗰啲污糟邋遢嘢噶？明唔明你心啊？我睇依间屋冇法子住落去噶啦，不如搬咯。 搬？ 嗯， 唉，即系话咁易咩？唉，而家嗰啲楼价你咪唔知噶啦。 咁死啦！点算？日日系咁精神虐待，搞到黐线都似。 咁又唔使唔惊嘅。嗱，如果佢冇恶意嘅，我哋唔使理佢噶，系嘛？嗱，横掂我哋两个都见唔到啊。 系啫，个心凝住噶嘛。你去咗翻工好地地咯。我同强仔成日都喺屋企，唔惊就假啦。唔系咯，我实行走落下边公园嗰处等你放工翻嚟咯。 好。唉，咁，唉，强仔啊，冇呢种特异功能啊，好地地。而家有咗仲麻烦。嗱，而家够死啦，啊，咁点算咧？唉，真系，都系唔好谂咁多嘢啦，早啲瞓啦，啊，听日再想办法啦。 哎呀。有个姐姐企喺房门后边啦，点瞓啦？瞓啲着字旗啊！ 啊，咁点啊？咁唯有挨梳化坐天光啦。唉，最多啊，听日啊，搵屋搬嚟啦，有乜办法啫？ 唉。 阴阳眼是由杨广培、徐碧、梁明颜、朱雪梅、莫佩文、马淑球、殷锦华联合播出。